有张口等礼物。爸爸说要来乘绿车，已是超载，但无奈是我的心没有一刻静下来。 星际流萤，着我快。